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秋节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为主题，组织开展图书阅读、群众文化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据统计，中秋假期期间，全市共开展重点公共文化活动353项，吸引市民和游客约80万人次。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诗会昨天在永定门城楼下南广场举办，国内著名表演艺术家、朗诵名家、中小学学生和部分市民共同在古诗新词当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此外，作为分会场，角楼图书馆和钟鼓楼广场也同时在明月下举办了中秋诗会。屈贤和、殷之光、杜宁林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及朗诵名家与曹灿杯获奖选手以同台诵读诗歌的方式与辖区居民共庆中秋节。朗诵内容包括《沁园春雪》《观沧海》《将进酒》《春江花月夜》等古典名篇。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昨天，西城区在月坛公园举办的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游园活动进入高潮，活动让百姓品尝到了一份有滋有味的中秋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南面的文艺表演主舞台上正进行着评剧表演，临时搭建的看台座无虚席，唱到精彩之处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78岁的李大妈说， 这戏也挺好的，主要我们都爱听， 对， 挺高兴的。 精彩的不只是舞台上演的评剧、川剧、变脸等节目，在老北京手艺展示区、北京兔爷、木板年画、北京宗人等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台则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北京兔爷制作者、北京彩塑传承人张忠强说， 因为兔爷在老北京人中啊，他是一个吉祥物，是一个平安健康的象征，更是一个人丁兴旺的象征。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说， 在加拿大和美国没有月饼，没有这样的故事关于嫦娥，我肯定高兴啊。 游园过程中处处都充满了浓浓的节味儿。在团员寄语互动区，一个小学生将刚刚写好的红色纸条祝福语挂在松树上。 看你写的什么内容啊？ 祝全家天天快乐，身体健康。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9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富士路进京方向双玉桥到晋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昨天有朋友在下了节目以后跟我微博私信说啊，听到你节目里边清了好几次的嗓子啊，这个时候秋燥了，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对，秋燥的时候呢，哎呀，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是怎么想的，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很干很干的话题啊，就是我忍不住要再清嗓子。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大家好，江夏好。 所以你是因为真的很干，所以要跟我们聊这个很干的话题吗？ 天干物燥吗？ 适合做干花， 顺手聊一聊干花吗？ 我刚才还问提文，我说你选这个话题是不是因为，哎，这个花啊不用特别制作，在秋天的北京基本上是放着放着放着，哎，怎么就变干花了？ 对对对，现在因为正好是一个特别适合做干花的季节，说大家不如趁这个时候，要是鲜花看腻了的话，看看干花也不错啊。 嗯，好，鲜花看腻了，在需要清嗓子的这样一个季节，我们来聊聊哪些花比较适合做干花，做干花的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微博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干花的图片，哪些是你喜欢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签到的小孩吃糖同学我已经看到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我们有可以保眼福的干花系列，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留言说说你比较喜欢的哪一些花的品类，看看提问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它适不适合放干了以后直接变干花呢？还有做干花的这个过程复杂吗？我们自己可不可以操作？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这个上班以后大家的状态真的很不一样啊。你们假期之后第一天这么闲吗？这么多人留言。对，昨天假期我们处于就是很少会有人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能关注的话题点也不太一样，再加上昨天是返程的高峰，很多人在开车，哎，没有时间跟我们互动。今天你们好好上班行不行？说起哎，其实请年假啦，10月一过啊，10月过了你才上班呢。哦，你这个年假请的，凑的还是挺好的。你是那个就是最强攻略里边凑假期那一类是不是？把中秋小长假凑年假，然后凑11，你还等我们的节目，是真爱啊，顺顺。但是呢，今天阿紫小姐姐没有来，你跟人说中秋快乐不合适吧？ 今天是提文小姐姐， 对，是提文小姐姐啊，也是我们的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她说了以前。有卖那种干花，就是熏衣柜特别香的，说自己以前买过，还有好几十一包呢，所以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做。 哦，他想做干花包。 那种其实我知道这位粉丝说的是，哎，这个首先非常感谢啊，因为他能叫出阿紫小姐姐，虽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能说出阿紫小姐姐的名字，说明他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而且对画刊非常熟悉。 画刊的忠实听众。 对对对，非常感谢，谢谢你。 嗯。 然后这个他说的这个干花哈，就是可以熏衣柜的这种香味的，它应该都是一个特制的，就是说它这个香味不是花本身的香味，是一种附上去的一种人工的化学香。 嗯。 所以这个香味它不是这次咱们建议大家在家里做这干花的时候用的，它是用的是一种专门的化学工艺去做出来的。 嗯。 所以可能咱们自己在家里不是太容易去做。 哦。 嗯。 那真正的我们做了干花，我也把它放在一个这个比方说比较透气的这个纸袋子里面，它也可以承载一点点说比方说收潮呀或者什么这样的作用吗？干花瓣会有这样的吸水性？ 是可以，但是我们不会建议大家把干花就是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干花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介绍，主要它的作用还是一个在家庭一个美观和装饰的作用。那有部分的花材它是会有一些比较持久的香味， 嗯， 那放在家里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熏香的效果，但是这些只限于一些特有的一些花材。 比如说茉莉花是吗？ 其实茉莉花它不太适合做干花，对，它就没了， 但是 蔫了以后它会很容易蔫。 为什么我想到茉莉花？因为现在我们家放了一袋茉莉花茶。我是把它就直接整袋撕开，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 茉莉花它是，对，它那个就不是说放干的，它是炒制过的。 哦，然后它那个香味儿也会比较持久。 是是是， 它通过当然不是用化学的工艺，是通过一个很天然的工艺让它这个散出来了。 对对对，它这个是就是跟咱们现在讲的去通过这个干燥的天气去收干水分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用快火去进一步的去加工它，然后能够尽快的留住它这个香味。 嗯， 包括茶叶也是，咱们用这种用非常快的方式让它失水的时候，在部分植物来讲它是可以去保留它原来的这个香味的。 还有人问了说我们喝的那个玫瑰花， 对 对，算干花系列吗？ 是玫瑰。玫瑰也算是，但是它也是经过这个玫瑰花茶，它也是经过加工的。会比咱们日常的干花会工艺会，就是他们会刻意的去让它去干，就像刚才的这个制茶一样。 好，提问要再对着话筒一点啊。 哦， 声音微微有点响啊，大家听到这个茶呀什么的，万一听不清，又不太知道它到底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干花是不是一个意思。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大家可以看到有干花的这九张图片啊。当然了，他们也是不同的花的品种变成了干花。其中有我比较喜欢的，我现在不要透露。 哦， 你们来猜一猜，但是图八被点中的这个概率还比较高。像勿忘我呀，像这个世界杯啊，都在说有喜欢图二图八图七图八的。这个图八的点击率这么高，我们先说说吧。它 好，我们 是因为颜色吧，是紫紫的 是吧？因为它的大家都知道干花放干了之后会跟鲜花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它形态上面会不一样。首先它会看起来干干的。第二个颜色会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干花大多数花放干了之后会有旧旧的感觉。那一部分来讲，我们是喜欢这些花放干了以后这个旧旧的感觉，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图一啊图三啊，这个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旧带复古的感觉。那其实在一些 像滤镜一样， 是是是是是，比较文艺的这个氛围当中啊，这个所以都说干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嘛。他们会喜欢它这种做旧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那另外有一部分花材呢，就是它即使是放干了它还是能够保持它在鲜的时候的这个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图八。图八就是咱们平时在其实在花材当中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花材，叫做勿忘我。在这里看看好像是很大的一颗，其实是很小的。这个是一个放大的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只有一个手指这样一根的这个粗细的大小。那 对勿忘我它鲜花的状态好像和这个图八里面的状态差别没有大。 非常像， 没有很大。 对，勿忘我和咱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图七和图六 啊，这三张图的花材或者说是果材，它这个本身它在干和鲜的状态下其实颜色不会差特别多。图六呢，我们是大家看这个黄黄的非常可爱啊，一个小球一个小球的、嗯、对，这个也非常小，这个可能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就是每一颗， 对，每一颗都有指甲盖这么大、哦、这个叫做黄金球。 嗯 啊，它在干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还可以保持这个鲜黄的颜色啊，跟咱们这话筒颜色是一样的，非常漂亮 啊，跟我们的吉祥物也这个颜色啊，跟876的这个颜色特别像啊， 对对， 很鲜嫩。 对，然后这个图七呢是咱们这个进口的一个满天星，满天星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白色，那白色其实在放干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略微发灰发黄的一个颜色啊，也是比较复古。但是像这种上色了之后的满天星，这个它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色素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它这个 就让它吸水是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嗯、就是它在这个培育土壤里的时候它会含有色素、 嗯、 所以这个花本身上面会吸到这个颜色，所以开出来的时候也是带有蓝色呀粉色呀会带有不同的颜色、 嗯、 像这种颜色的满天星在放干了之后，因为满天星本身它的形态也是在放干了之后它不会有耷拉下来的情况、 嗯、 还是竖直的非常漂亮，所以它放干了之后跟鲜的样子也不会差的特别多、 嗯、 那这三张图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听众会比较喜欢，就是这是一个干了之后也非常鲜鲜亮亮的啊，做点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恒久可以点缀的一个花材。 嗯，这三类的花材它不太第一不太变形， 是 整个因为它原来本身就小， 是 也没有什么干巴的这个 没有什么空间 了， 对， 就缩水的空间就比较小啊，就像这个你从150斤减到100斤可能很快， 对， 你从100斤减到90斤可能这个就哎人家空间比较小。另外呢就是它颜色会比较持久， 是的。 但是像这个勿忘我，它不像满天星是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人工去人为添加的颜色， 是 它也可以因为自然的颜色而持久，这件事情很神奇， 是是非常棒。它本身就是、嗯、非常持久的一种花材。然后勿忘我它也有紫色啊，有粉色，然后也有黄色，颜色非常多也非常亮。 嗯， 那其实所以在市面上大家会经常看到勿忘我这个颜色作为配花非常好，那拿回家去通常这个比如说跟玫瑰搭或者是跟其他什么花搭，经常主花已经卸掉了之后勿忘我还永远放在那里，所以它才会叫这个名字勿忘我、 啊、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花的特性来象征它长长久久， 嗯，不会被忘记， 勿忘君心， 一直都可以很鲜艳， 是 是， 即便干了，哎，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 对，嗯、这个就是它名字的来源。 哦，希望你记住我的样子是 超浪漫，有没有？ 哎、有，哦，对，哎呀，太浪漫了啊！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送？倒给你。今天呢我们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一起来聊一聊，你看这个秋天了，气候很干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鲜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缀的久一点的时间，哪些花材比较适合做成干花。我们刚才讲到了几类，像满天星啊，进口的这个满天星它因为色彩本身很多样化，还有勿忘我自己的色彩也很，还有图六的这个黄金球，哎，黄金球它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它有别的颜色吗？ 哎，它只有黄色， 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它的很强烈的一个个性感。 对对对对， 哎，这三类都是很适合，就把它放干了，色泽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形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人说这个图八是勿忘我吗？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质疑它？ 是因为这个八放的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大一个， 没有其他的花朵进行大小的比较啊。 是是是， 说一串红正好是秋天开。适合做干花吗？说以前做干花啊都是夹在书里，但是呢它干了以后就特别容易碎、 嗯、 你是把玫瑰花瓣夹在了书里吧，特别容易碎，其实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干花、嗯、所以 文艺就让他文艺吧，就是 都随风是吗？ 不，就是说，它其实因为是一个装饰作用嘛，东西干了之后，它失水了之后，一定是非常脆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摆弄它，放在那里让它美就好了。 哎，哪怕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球、满天星，还有勿忘我，它干了以后，虽然说它很鲜艳，但它也是会有这个， 也是会脆的，这个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类型上面，比如说它是花还是叶还是果，那我们通常来讲黄金球它会相对比较结实一点，因为它是果，所以它是一整个实心的东西，那不会像花瓣那样那么容易一碰就随风而去，相对会结实一点，但是呢建议大家也不要过多去摆弄它，比如它的杆儿也会很脆啊，摆了之后它的脑袋不容易碎，它可能杆儿就断了，所以就是干花呢大家就放在那里看一下就好了。 我的办公桌上大概有一小把两年前的一束彩色的满天星，就它肯定是也是在养的时候就有的变成了紫色，有的保有白色，有的是蓝色，这样子。我的原则也是不碰它， 不要碰它， 因为你知道办公室也没有什么大风嘛， 对不对？就是也不在那个就是空调口，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好。但是我有一次擦桌子，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咔咔咔， 有没有？ 这真的是很脆弱啊！ 是， 它大概这个怎么说呢？方圆我觉得10厘米之内吧， 对， 就画个小圈儿，你就不要靠近它就好了，它就可以美美 的。下微微的小雨，花瓣雨， 真的是收拾不过来，你们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 对， 彩色花瓣雨，好，还有人说，就是刚才因为我说了嘛，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我喜欢图几。有人说夏夏你喜欢图五吧，作为文艺青年的我，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其实我喜欢图六，就喜欢这种 可爱， 对，就是圆乎乎的，然后变形也不会很厉害，完了也不需要特别打理它啊，这种啊，体现了我喜欢圆乎乎的东西，第二呢，体现了我懒的特性嘛， 可爱年轻 黄金球啊，我比较喜欢图六。大家想要来看图，继续的看一看说，说这些花材变成了干花之后，做旧感是什么样子，复古感是什么样子，还有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花材有哪些？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图。同时，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在半点之后，记得要回到我们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喽。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二，地利得天独厚杏花村。杏花村坐落在太原盆地西南部，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哗啦啦的汾河水流过小村边，因酿出了汾酒而闻名天下，这着实让世人叹疑，这个小小的村落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为何在这个地方能酿出别具一格的清香汾酒，这个小小的村落到底用什么成就了汾酒的辉煌？一个个疑问让杏花村充满了神秘而又魔幻的色彩，无数的专家学者为之着迷，试图揭开披在杏花村身上的神秘面纱。其实杏花村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气候和土地。杏花村地处吕梁山一个巨大的臂弯里，背依巍峨的紫下山脉，面对广袤的晋中盆地，夏季南风来熏，紫气东来，紫下山便把带着水汽的空气挡住抬升，使大量的雨水滋润了这块土地。冬季北风呼号，寒流来袭，紫下山又成了挡风的港湾，杏花村就是港湾里的一艘小船。绵延的吕梁山脉，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积蓄了大量的水资源，再通过岩层的过滤，把清澈甘甜的水送回到地面。杏花村附近就有向阳泉、马跑神泉、神堂泉等众多的泉源涌出，村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是，但是大家不要吃， 毛茸茸的吃什么？ 不要吃，不要吃， 不能吃，不能吃啊！你们别一说到球呀、啊，一说到什么，你们就感觉是要炸了，炸丸子一样。不要什么都往嘴里试，毕竟我们不是小朋友啦，我们也是成年人啦。嗯， 我发现大家最终还是对吃的比较感兴趣，是一会儿茶叶呀、啊、茉莉花呀、啊 哎、 玫瑰花茶呀、啊。 我们十月要不然做一期就是 可以吃的花材 啊？对，我们其实做过一期，然后那一期我觉得好像没有说太多，就没有说很多奇葩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你懂吧？就是大家说来说去还是在说，比方茉莉花炒蛋啊，然后这个茉莉花茶呀、玫瑰花茶、玫瑰花饼啊，这比较常规的一些。嗯，我们可以给子毅和提文一些时间去梳理那些比较， 我们出一道难题， 对，像奇异果一样的奇异花，比较奇异的可以吃的花，这是我突发奇想啊。那十月份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我们现在还在思考当中，给我们一个假期的时间思考一下。 也可以看看大家对什么话题比较感兴趣， 哎， 可以给我们留言。 嗯，可以，现在就在微博上面，我们今天的这一条下方，或者是在我转发的我们花刊的下方去留，说哎，对于花艺我们还有什么很好奇的地方，想要在家里面打理这些花材，或者是想要在赠送的这个环节自己拥有它，或者是赠送的这个部分想要知道跟花艺相关的话题，大家都可以留下来，我们在后面的三个月十、十一、十二第四季度好好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哎呀，说第四季度总有一种要告别， 是呢， 好快啊， 一下就到第四季度了， 2018年怎么就倒计时了呢？ 真是快，咱们都已经在这儿就对了九个月了， 我们都坚守了这么长时间，你想这样说吗？好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嗯，这个要求救的啊，没有人可以救你啊，当你发出圆乎乎的我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了。我们再来说诶，之前介绍过盒装的花儿，假以时日也会自然成干花吧？ 对，其实花我们在说所谓的干花，其实就是无非就是花放干了，那我们平时会接触到的所有花，其实你把它放干了它都叫干花，只不过是说有一些花材它会变干了之后也仍然会很有味道，有它独特的美啊。这一些花材我们会经常建议大家说你把它专门的做成干花，那包括这个放干的方式啊，如果是像花盒直接放干呢它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说的花盒指的是说将花头专门插到花泥里面的这一类型的花盒，它去放干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通过花盒的插置能够让花头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它即使失了水分，这个花头不太会有倒下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般就是在直立的状态下变干了，所以它就会直接从鲜花变成一副基本形态没有太多变化的干花，那样会很好看。但如果是平时的花束的话呢，大家就发现如果变干了之后就不太好看，因为它东倒西歪的，然后有一些花瓣蔫了，它就没有花了，怎么样呢，就是不像花盒那样能够直接的去欣赏。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会建议说大家平时怎么去制作干花呢，就在花尤其是花束在它开到正盛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专门的去把它变成干花的话，我们是指那你就在它开的正盛的时候，花比如说像玫瑰花它在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把它倒过来挂起来啊，在北京的这个环境当中，咱们只要做的就是把它挂起来，挂在墙上就好。 倒过来挂起来。 倒过来，因为如果是直立的正向把它立住的话呢，它的花头因为重心的作用，它会倒下来、它会往下倒，耷了下来。那这样的话，做成干花，它的形态就不会特别好看了。所以我们把它在开放的正好的时候，把它倒挂起来，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就像咱们现在咱们刚开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现在北京秋燥的时候，对，虽然对咱们人来说会有一些略微的不适，但是对于做干花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倒挂起来放在那儿就好了， 任何时候都不用管它，就 对，不用管它， 过一天去看哦， 可能过三天吧，它就会变得非常漂亮，因为会成为一个形状非常好的一个干花了。这个还真的是在北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干花来讲的一个优势，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因为南方空气湿度会比较大，那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干花就不太容易形成好的形状，颜色也会容易变化，因为湿度大的话花瓣会容易发黄，不会像在北方湿度比较小， 这个特别干爽的一个环境下，它的花瓣的这个颜色保真程度会更好一些。 而且它北方的这种干会让它迅速的迅速的脱水， 是， 所以保留色彩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是，没错，保留色彩和香味，它各种性状的可能性都会更大一些。 哦，刚才提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想要现在如果家里面正好有，不管是周花啊，还是朋友，前两天你看过节，节日大家也会互送花礼，留下的鲜花，我们都要在这个花材开的最好的、最饱满的一个时候，就赶紧把它倒立过来。 对，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咱们这个微博里边九张图当中的图二。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双色玫瑰啊，当然不一定是大家家里不一定有这种双色的玫瑰了，因为这个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玫瑰，花头非常大，本身它的花的质量就很好，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在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会觉得没有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是，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为什么慢慢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束的这个形在了，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是， 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金球，可以不倒挂，因为 像满天星啊都可以。 对啊，满天星也要倒挂。 哦，也要倒挂 啊，最好是倒挂。 勿忘我呢？ 勿忘我可以不倒挂。哎，勿忘我怎么这么好，现在讲来 刚才讲来、就是、 好方便啊， 就是 什么都不用干， 万能花材。 是是是， 然后色彩又这么鲜艳，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你就不操心。 真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对了。 哦，满天星也得倒挂呀，但它很小朵呀，它也不会搭了。 满天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非常茂盛，然后它的这个朵呢，在直立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杆也很细嘛，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一部分会折。这杆会折，那会造成说它看起来形状不那么的统一。有的会歪一些，有的会直一些。如果整体把它倒挂过来的话，它会整体有一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哦，就塑形相当于是、 对，大家就都互相插着，然后也没有人折掉，然后互相插着架着对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束花。 你知道我突然想 在一起 想到了很多，就是女性朋友，比方说他们在练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倒立的这个环节，当然也是为了这个血就是可以回流呀、然后这个、然后抵抗这个地心 对对对， 哎，反向的让你吸一下。 对于花和人都是一样 的，美丽都是要跟地心引力相对抗的。 哎呀，突然很想回去倒立一下，虽然我还不太会这个东西。 你现在就倒立啊。 我以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气喘不匀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倒立直播。 哎，大家留言，留言多的将啥倒立哦。 我先学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十一假期。以后你们在十一假期这七天里边看到每天晒图晒的都是倒立图，这能不能把倒？有可能是我竖着拍完了一张，然后把这个图片旋转了180度发上来。 找错。 好，还有人说了这个花艺啊，特别想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包装。还想学插花呢。 这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插花的主题我们倒真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我拿到一个花束，当我拆开它的时候，它就已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形状了嘛。 对，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不是感觉是特别散乱的就咔就放进去，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就这样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 很值得一讲啊，谢谢。虽然北漂你说我圆乎乎啊，但是呢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十一之后的一个思路。好了，你不用过来了，我也不想打你了。微博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看一看，在北京的秋天很好的一个季节。除了有一点点干燥以外，但是呢我们又帮大家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面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宜的 事情可以去做，就是让我们家里面的鲜花都自然的变成干花，哪些花材会比较好看。微博上面我们找了一些干花的图片来送给大家，喜欢的话呢，刚才提问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些花头比较饱满比较重一点的啊，就是它的鲜花阶段就比较重， 对， 有重量感又很饱满的这些花，在它们开到最旺盛的时候啊，觉得好美， 对， 赶紧抓起它到底 抓起来到底放在通风口， 嗯，就可以了，基本上3天的时间， 对， 它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 但是不要放在这个阳光下直射，有人说放在通风口，那我挂阳台喽，最好不要阴干，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花也容易失色 褪色了， 对 啊， 对， 我们知道，你看你有一些比方说报纸，或者是一些书，你晒的阳光的那些地方晒久了，它 也会 看不见了，对，就 是 写的什么呀一样的，我们鲜花的这个颜色为了保存的比较好，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那我们当我们倒挂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成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立过来放回到花瓶就好了 啊，可以那样 啊， 是 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修剪它了，对吗？一修它就脆了， 也可以，对，就要非常小心，就要考验大家的手感，就是把它一只一只分开，然后非常小心的去修剪。通常我们其实会做，如果建议大家说你想要把它在花瓶里放干花，放成一把非常漂亮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在鲜的时候，鲜花的状态下就把它的这个花束形状打好，我们都会这么做，哪个花配哪个花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玫瑰花配一些满天星，然后配一些比如黄金球，再配一些尤加利的叶子，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花束，做完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整体倒掉，倒掉完了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花的花束 哦， 然后 这个打理的环节还是要放在倒立之前， 那样会比较好一些， 这 样等它干了之后就不用再去打理，就不用担心它会碰碎啦， 后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 是， 刚才我还跟提问开玩笑，我说这个我喜欢的黄金球啊，现在也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喜欢图六，但是我更想看你倒立你们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听后面3个月的节目了吧，这么期盼着主持人赶紧的， 哎，我可以加入吗？我也好期待 你们都走，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这个黄金球，因为我就说，我说它看起来啊就是毛茸茸的嘛，所以我刚才问提问，我说它干了以后会不会掉毛，或者是哎这个比较容易像满天星一样一碰它就会碎掉，然后掉的就是这种毛茸茸的，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会掉一些但是很少， 那不能给它喷个发胶固定一下喷个发胶 你可以试一下， 会加速它的这个腐坏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在永生花的这个定型啊，我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个跟这个干花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我们在处理自己家里面没有太多的工具和制剂的情况下，像黄金球这样的能够反正掉一点就掉一点吧，掉一点墨是吧， 很少很少，对， 正常情况下其实还是就不碰它是最好的， 对对对， 其他的干花也是这个原则， 是，其实干花也有，我们要做干花也会有专门的手法，我们会有干燥剂，把这个花朵放进去之后它会帮助它更好的去失水失色，但是这个我们在一般日常家里就不会去这样做，这会在我们花店专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工艺去做到，专门做干花制品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说大家在自然的方式下给它倒掉放干了，那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像我们今天土里放出来这些花材，一些叶材，然后去倒掉，做完了之后在这个掉之前把你想要的样子去把它打理好，然后等干了之后拿下来就好了。 你看提问的措辞已经从倒立变成了倒掉，就是为了分散一下你们倒立的注意力好不好花儿啊， 好不容易分散你又提回来了 啊，对，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好不容易忘记了 说这个不要拿这个